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风，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起冷了就加件毛衣，而不是急着躲进某个人的怀里。这么简单的常识我竟然忘记，直到你离去才恢复记忆。 还可以呼吸，心跳也还规律，除了寂寞它还不肯马上就平息。相恋和失恋如果说都需要练习，一次学会两种也算好时机。哦哦，谢谢你教会我爱需要两颗心，谢谢你示范了什么人该放弃， 这样的爱过你。Loving you baby you know 爱过你。 只要睁开眼快乐比玫瑰美丽，我相信伤心会慢慢痊愈。哦， 还可以呼吸，心跳也还规律，结束了寂寞它还不可马上就平息。 相恋和失恋如果说都需要练习，一次学会两种也算好时机。 谢谢你教会我爱需要两颗心，谢谢你示范了什么人该放弃，谢谢你提醒我都会唤醒勇气，谢谢你曾让我这样的 心。谢谢你示范了什么人 想他们的歌，他们的声音可能对于80后、90后甚至于00后的一部分听友来说都不会太陌生。在华语歌坛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洪流当中，他们这样的组合、这样的存在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内讧、没有解散，还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度，这样的组合也算是比较少有的了。虽然现在三个人大部分的时间已经是分开工作，各自有各自的工作重心，合体演出的时间也比较少，但始终能够坚持不解散组合，而且在平时得保持很好的日常的互动。我想这样一些点哈、这样一些原因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姐妹情谊是真金铁打的，不是塑料姐妹花。昨天在台北举行的 SHE 组合出道17周年演唱会，不管说是飞去了台北看现场演出的铁杆粉丝们，还是通过视频的 APP 某些视频的 APP 现场直播看到演唱会的网友们，我相信看到舞台上面的 SHE 合体出现的时候，内心也会是有很多很多感触油然而发的。因为17年的时间真的不算短，很多我们周围的事情发生了改变，但是呢，舞台上面的三姐妹的情谊却始终如初，所以这样的感动，这样一种感觉也会让人有一种很温暖的感受。下午的3:06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收听。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 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前去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把眼泪种在心上， 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版本的勇气，我刚刚打开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到了这位听友的留言。杜尔准巴黎说，我就是你说的在视频 APP 上完整追完了这场17周年演唱会的人。看完了演唱会之后呢，觉得满心满腹的感动，甚至一度是热泪盈眶。是他们曾经陪伴着我在梦想萌芽的年纪，也陪伴着我在追逐梦想的人生道路上。很开心他们都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好。也希望能够陪着 Ella、Selena 还有 Hebe， 以及和喜欢他们的歌迷朋友们一起跟他们慢慢变老。一看这就是铁杆粉丝哈，杜尔准巴黎。那我想你一定会喜欢在演唱会上面那个最最最可爱的助阵小嘉宾Ella 的儿子小信宝，好像才1岁多哈。 I look at you, please don't walk away.There is just something 歌声，但这样的歌声我们一定会把它划入到天籁的歌声，天籁的嗓音当中去。来自挪威的歌手 Caesar 也是位很低调的女歌手，但是这样的低调呢，也挡不住她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国民女歌手。下午的3:20，欢迎你继续守候，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 FM974，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保持互动和联络。 让云长出花，满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 漫步在人海的人，

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下午，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这一时段，我们来介绍一本单田芳老先生在2011年出版的自传，叫《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以缅怀这位老一辈艺术家。《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一书中，单田芳老先生从自己的童年讲起，横跨70年，包括伪满洲国的童年、评书世家的辛酸与鼎盛、文革期间的受批斗、一波三折复出艺坛等等，用40万字道尽家国兴衰、个人荣辱。有书评曾写道，单田芳的个人求索历程经历大灾大难，他的成功绝非偶然。一个普通中国家庭所经历的颠沛流离，草根群体在追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磨难代价，以及所收获的财富和心得，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这是一部当代艺术大师将亲身参与的历史忠实记录的平民化读本。最后来关注，昨天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同时发布曹文轩在该社出版的全系列作品朗读版。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Cinderella 已经快要变成替代灰姑娘可以走遍全球通用的代名词了，而小甜甜那这个昵称恐怕只有她 Britney Spears 担得住。当然熟记大话西游大圣娶亲里面牛夫人打去至尊宝时候说的台词也有小甜甜。但不管怎么样说，在我们这一代人来看，还是在懵懂少女的时候最崇拜的一个风靡全球的当时很青春靓丽的女歌手的偶像，可能就只有一定会有她一个。3:37，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你好，我是 DJ 戴毅，有请陈小春。 你会保佑我的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又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于我是奢侈的。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俩又在哪儿？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哦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的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 在哪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李宗盛的演唱会上知道了江蕙这首歌，能够拿到李大叔的演唱会上去演唱的歌，说明李宗盛本人也很喜欢自己作词作曲这首晚婚。微信平台上面看一下，看到这样一条留言说，但凡可以在心中轻声跟着广播里面的歌一起合唱的，必然会激荡起心中的涟漪，不一定说明我们老了，反而说明我们有温度。这是一条很有温度的留言。 让我